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本市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比较好，风力也不大，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中午前后还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只是今天空气依然干燥，所以一定要注意补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并且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6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洗车指数未来3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指数是1，适合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京通快速的进京方向，从双桥到四惠桥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么以上呢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昨天呢是39的最后一天，今儿呢、哎、是49的第一天啊。 那一定是。 有句话讲叫什么？3949冰上走 啊。 但是这两天这气温，你还敢跟冰上走吗？ 为什么呀？ 因为 又高了。 昨天的最高温度都达到了差不多7-8度的样子、 哦、啊。那这倒没有那么快 啊。这个冰冻冻很厚以后啊，它不是说你温度一上来马上它就化了 啊、 哦。这个倒不至于，因为它这个气温到这会儿总是一个反反复复的嘛，有升有降。 那我还是有点担心啊。 它这个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吧，就是你上冰面应该说是安全系数最大的。 所以呢，我们即便是要上冰面啊，一定要去正规的场所啊。 哎，对， 人家说这儿能上你就上，你说这儿有点悬、哎、你就离它远点啊。 它不像过去，其实或者说在这个乡村生活的一些朋友哈，他可能会有的时候要有个小河啊，哎，夏天的时候它是流水的不好过，但是冬天呢它冻上了以后呢，还真的就能从上边走过去，就方便很多。 对、 啊、 通常呢我们都知道啊，三九四九是最冷的时候。 对， 但是呢今儿四九第一天，咱北京呢也算是晴暖开场。那么从今儿起往后连续3天，那么气象部门的预测是最高温度都在5到7度之间。 哎， 跟往常比啊，就跟常年比呢偏高了3到5度、 啊、那前些日子还 特别冷，刮大风呢啊！ 对呀、 啊，所以这个它是一个平衡。 咱老说那个夏天，说六月的天孩子的脸哈、啊，你瞧这大冬天的哈，也跟孩子的脸似的，说变就变哈。 反正它现在这个这一阶段吧，它这个气温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啊、 嗯，总而言之呢，就算再大，也毕竟是冬天， 嗯， 早晚呢还是挺凉的，温差也比较大。越是这样，越是应该注意谨防感冒，注意身体。嗯啊，关于天气的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请教求助，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另外呢，我们也很希望呢收到您的反馈信息。如果您在帮帮团里求助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请大家呢把反馈的信息呢也同时发送给我们。 嗯， 发送的地理位置就是京城帮帮团，请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京城帮帮团。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 首先是两个跟植物有关的问题。 哦，植物啊，这朋友说，我拿回来那个小人参呢是新鲜的，但是上边呢长了小白点儿了。哎呀，你说这个它是不是坏了？我还能不能用啊？人参肯定就是要当补品啊，或者是药啊来吃，是吧？ 汤什么之类的， 哎，做汤，说求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啊。这个人小人参，小人参它也是人参、 啊、我不太清楚啊，就是那个人参，它不是本身那个颜色就有点偏白、 就是、 偏黄吗？ 白色、 啊， 但是上边又长了小白点儿了。 那您眼神挺好的，白的上面还能看见小白点、 人参上头长了小白点了，还能不能吃啊？这个大伙儿给参谋参谋吧。 好，电话是81758649，81758649。下面这个问题啊，是这位朋友呢刚刚买了一些植物，不知道是花还是草什么的， 反正是植物。 哎，说那个买回来之后呢，那个根部啊包裹了一些黑色的塑料皮。 哦， 说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有没有什么保护作用？我能不能把它撕掉？ 咱们好像有些东西，有的那个买回来以后，它是就是那么一圈围上，好像就有一花盆状的， 直接带一塑料花盆啊。 它就应该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使这个根部的这个土不至于松散掉的这种作用。 嗯， 你要是回来换个大盆啊，换个您家里好看的花盆，换个瓦盆瓷盆，那你就可以把它去掉、 哦、 啊。如果你 那个塑料花盆应该是把它去掉了、 哎、 但是这位听众形容的这个黑色塑料皮是什么东西我们就不确定。 我觉得应该就是那它有的不是给你弄成一个很规整的花盆的样子、 哦、 它就是那么一圈，其实就是很简易的那种感觉、 哦、 你要是就打算就这么养着它 也行 也行 啊。 你要是没让里面你也换个好盆，那你就把它撕了算了， 好吧、 但是你那个盆里头可能你还得再加点土啊，如果只是这点土的话，恐怕您放在那个新花盆里它就会少。 好啊，我们也问问啊、特别会拾到这个花花草草的朋友们啊，你买回来的那个新鲜的植物， 哎， 如果底下包着那么一层东西，那是个什么东东，有没有撕掉啊？好，下面两个问题呢跟小朋友有关。 哦， 这位听众说呀，孩子他妈妈呀跟朋友圈里老发那个带孩子出去旅游的照片儿，我怎么觉得不安全呢？ 啊、 哦，这个姥姥还是奶奶哈， 嗯、 警惕性挺高的，给您点个赞。因为之前我们在一些新闻当中也确实看到过， 嗯， 相关的一些事件哈，也是因为这个发图片造成的。 哎，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在微博上啊发，可能呢这面太广了，因为微博它这个谁都能 加你，对吧？ 是一个 不受什么限制。嗯， 对，微信其实它也 朋友圈里相对来说好一点，相对来说好一点， 应该都是你的朋友。但是反正这种东西你发出去以后公开了的话，它是别人是可以直接就保存到自己的手机里的。 对，尤其是有的呢，还带那种地理位置。 哎，对， 我在哪儿， 对， 他同时能看到。 下边都写上了啊，这个反正你要觉得朋友圈里头有不可靠的这种因素， 不好判断。 哎，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叫什么呀，晒娃啊，或者晒什么东西啊。您也要考虑对对对对， 一般我们都不建议，包括一些这个比如说公安部门呐、或者是教育机构啊、其实都是不主张这样的方式。就如果说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带孩子出去玩去哪儿了，你不一定非发孩子大头像，弄个背影，伸个小手，或者说再不济了，咱等孩子回来之后，你晒两张。反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相对来说更稳妥一些啊。 没错啊， 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啊。 嗯嗯。 下面是个大孩子了， 十一周岁啊，这位说，我闺女十一周岁了，睡觉啊打鼾，啊，女孩子呀、 打呼噜哈， 睡觉打呼噜、啊，说原来啊，人家都这街坊邻居啊，或者说亲戚朋友都说，哎，小孩没事儿，大了就好了。可是呢，怎么前一段时间我觉得他这个打鼾的声音又大了呢？于是就带他去医院啊，这让医生给检查一下。检查结果呢，医生说他是叫什么腺样体肥大、啊，腺样体肥大，吃药呢还不管用，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可是呢，就是看完了回来以后啊，这几天我又觉着这鼾声又没那么大了。那你说遇到这种情况是必须做手术吗？他要是不做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吗？我也不清楚啊。如果大家有了解这情况的，希望跟这位朋友啊分享一下。 嗯嗯，这种手术呢就是成人做的比较多，而且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术。我记得前一阵好像也有个听众问这个问题、也是孩子，但好像问的是个男孩啊。 是他是鼻腔啊还是喉部啊，是这个 腺样体肥大，如果说造成这种就是打鼾的话，他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 会窒息， 短时间的窒息， 哎， 就是呼吸停滞。那这个呢，有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他大脑会缺氧，这个是比较要命的问题啊。 对， 其实我们觉得，既然大夫已经给出了比较专业的判断，最好是遵医嘱。当然，我们也是觉得能理解啊，因为毕竟是孩子嘛，一提到做手术，我们都比较担心啊。这样，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呢，您可以再去另外一家大医院，然后呢，再去看看。同样大夫是不是也给出同样的这个建议？如果说大夫给出的专业建议都是一样的，您就可以考虑一下。那大家也可以给一些建议，看看有没有身边的小朋友做过类似的手术啊，给这个听众一些安慰。我觉得他这会儿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安慰啊。 没错。 嗯。 昨天其实也有家长问到了孩子这个咳嗽的这个问题啊。 对。 也有朋友在给反馈，这位朋友就说。说如果孩子是感冒发烧之后的那种咳嗽啊，您试试给他吃点那个莲花清瘟颗粒啊，然后呢再加上半粒儿开瑞坦，开瑞坦是抗过敏的啊，把这个开瑞坦那个半片研成粉状啊，和这个莲花清瘟颗粒一起服用啊，主要可以抗冷风过敏啊。说我那小孙子就是发烧之后一直咳嗽，一咳嗽一晚上，后来呀、吃了一次就好了。 哎呀，说到这个感冒发烧流感啊，昨天我们还跟大家讲呢，就目前的这个整个的流感的这个趋势呢， 还在这个劲头风头上呢， 慢慢的正在往下减，慢慢正在往下减，但是呢 就是增长的趋势在下降， 对，得病的人还是挺多。就是前天我有一个朋友还跟我吐槽呢，说那天大概是去年年底那两天哈，带他姐姐去看病去了，晚上去一个大医院，他本人也病了，就是流感。结果挂完号之后，人大夫提醒他，他说您这病要看哪 啊， 得后半夜了， 是吧？ 前面还70多位、 对对对， 都是这种情况、 对，而且那个昨天我看到那个就是电视的新闻里在讲到说，应该是在1月底。这个时间要达到一个峰值啊，然后呢随着这个时间再往后就会慢慢的这个有缓解了。 对、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 非常的要注意， 要注意、对对对、而且呢我们也得给最近的这个战斗在一线的大夫呀护士们点个赞、 辛苦， 经常加班， 没错， 基本上通宵啊，特别辛苦啊。 作为两个， 大家也理解他。 作为两个感冒好了的人， 好了，说话不咳嗽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也是问了一个生病的问题吧。他说我脚上有溃疡 啊， 脚上长溃疡了， 溃疡了。 对，他说走路特别疼。 哎呦， 哦，脚上也会长溃疡哈？ 我就知道长脚气。 咱们一般都说的是那个口腔溃疡啊， 哎、 什么胃溃疡什么的哈、嗯。反正他自己说啊，说脚上有溃疡，走路很疼。 嗯，有可能就是类似于像化脓那样的感觉。啊，总而言之， 还是你自己写的这么一个词儿啊。 啊，这个或者是烫了有水泡的那种感觉。 嗯，或者哪个医院看的好啊？请问大家。 这一般的皮肤科吧。 嗯。 是吧？这个哪个医院看脚上溃疡看的好，咱还真不知道。 行吧，那哪位知道啊？可以跟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3716436201。13716436201。 好， 这事儿也挺逗的。你还记得昨天有人找同学吗？ 啊，找同学， 找那个雅宝路中学初中九班的同学。 嗯， 是一位姓李的，叫李秋香的同学找其他的同学。 哎， 特别巧， 嗯、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他的同学，他说：“哎，你就找那个李一如一个人吗？那别人你就不找了吗？ 啊， 金长玲啊，周丽琴呐、啊，马风丽呀、啊。”贾翠兰，你就不找了吗？ 嘿嘿， 哎，你知道我是谁吗？ 啊，我是谁不重要，你猜猜我是谁？要了命了！这 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微信的名字、 啊， 就是其中他提到的一个人的名字。 哦， 我估计这也是他的同学之一。 哎， 但是那位同学找的时候没有提到他们。 秋香姐，你那电话留了吗？ 挺好玩的哈、 嗯， 我觉得你们应该很快就能够碰到老同学、老友团聚的那一天了。 好吧， 祝你们开心快乐啊！ 嗯。哎呀，再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求助吧啊、 嗯、 他其实是想租个房子， 嗯， 要求在宋家庄附近啊，最好是个人的，两个人合住呢也可以啊，他留了一个联系电话啊，这个是一位这个求帮助找房子的朋友，电话是17319257120 17319257120。 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大家，他买了一些肥牛，但是呢不打算涮着吃，想给他做成酸汤肥牛 啊 啊！他说哪位会做这酸汤肥牛啊？ 好吧，谁会做酸汤肥牛？ 首先得有酸汤 啊，就是你得有那酸菜是吧？那里面应该是那个那种既好的酸菜 啊，酸汤肥牛， 然后做成酸汤肥牛是吧？ 对对对， 酸口的啊。 嗯， 哪位会做？麻烦您节目上分享一下， 直接 谢谢， 直接往里倒醋肯定不行。 那叫醋溜肥牛。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 好，咱们先看看转让的朋友。这位朋友呢，家里有新的荣仕达、三洋，是荣仕达的和三洋的两个品牌啊，多用电烧锅一个。我的妈呀啊、哦，这是合资的吗？深灰色啊，这个是经久耐用的不粘锅啊，这个。规格呢是340×320×150，估计这是毫米啊单位。计划呢是150元的价格转让啊，这个另外还有一些厨具啊，这个一并呢他也想转让。那么如果有朋友跟他取得联系的时候呢，可以详细的问一下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5135-7065，5135-7065，一位李先生。 他是在将台路丽都饭店那一片、啊、 哎，对，将台路丽都饭店附近。 好，这位听众呢，有一对电镀的哑铃， 电镀的哑铃， 电镀的还是钢的， 哦、嗯， 对，他说单个啊，就一个重7到12公斤，他、 哎、 有俩，他有俩就得多少公斤了？ 哎呀，俩就是14到24公斤的。 他说还可以组合啊， 哦、还 打算80块钱出手、 哦， 哪位打算锻炼身体啊？可以跟他联系一下，1300104042313001040423。 嗯，那么这位朋友，这个哑铃如果是组合的话，就不是说像我们那种最普通的一边一大铁疙瘩的那种， 应该是它有一片一片 的， 对， 可以装卸。 哎，对，你把这片摘下去，它就7公斤了，把这片加上就10公斤了，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位朋友下边要转上的是渔阳饭店的游泳卡， 也是锻炼身体的哈。 哎，对，2018年全年不限时不限次数，还有桑拿这个一些配套的这个设施可以使用，在新源里附近啊，因为年初啊买了一张，现在呢这个别人又送了一张啊，所以呢我就转让一张出去，要不然也用不了啊。 嗯， 原价是这个 2400， 价值2400，现在呢是1600来转让出去。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718533810 13718533810。 行，愿意举哑铃的举哑铃，愿意游泳的游泳啊， 没错，一边举着哑铃再去游泳，那就沉底了。 锻炼身体啊，预防感冒啊。这位听众呢，家里有一个新的轮椅，说一次都没用过，是那种大轮的，打算是300出手啊。电话是13611113853，他在杨桥附近。 好， 杨桥那杨应该是三点水的杨 ，不是小绵 的 杨啊。 好。电话是13611113853。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麻将牌，麻将牌啊，30元的价格转让一副麻将牌，89成新啊，没那么玩过，是帮家里老人转的啊。电话呢是13522408172，13522408172， 麻将。牌， 哎，对，麻将。 你这麻将的话，可以跟刚刚那肥牛凑一对了啊。 哎，好嘛，涮锅子是吧？ 这位呢想转让的是一只黄鸟，是母的黄鸟啊。说这黄鸟现在有什么本事呢？ 嗯， 它会飞着。 会飞，会飞，那不就飞了吗？ 会吃飞食。 哦，会吃飞，就是指 扔起来，应该是它能、 啊、不，或者你给放进去个苍蝇蚊子什么，它能给吃了。 哦，就是能吃那个飞着的。食物是这意思， 大概是这么理解的。 我理解就是说他，你把那东西给他扔起来， 哦， 他能去捉。 那不，那本事大了，本事大了啊！ 另外呢，也能吃手上的食，就挺聪明的，应该是经过训练的啊。 嗯， 说哪位喜欢的可以跟我联系，价格呢咱们能商量啊。 好， 电话是13718550272，13718550272。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一套茶具。啊，全新的70块钱的价格转让，电话呢是13021039648，13021039648。 好，休息一会儿。 凌晨光中，拥有花香林，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风景，窗外的风景。 哎呦喂，听得这么欢快跳跃的歌曲啊，胃口都大开了，我都觉得饿了。 好嘛， 刚才有听众问那个酸汤肥牛怎么做啊，有听众就问了，说你是想吃哪种的？有一种呢，就像明明说的，就是那种酸菜的汤啊，有一种呢是那种就是带金针菇的泡椒的汤，这是两种口味。 但是 您好哪种？ 对，都有点， 就是都是酸口的呗， 酸味儿啊， 哎，都是酸口的啊。这位听众呢也来凑热闹，不过呢他吃的不是恨火，他吃的是素的。 哦， 他想问一下大家啊，素食锦怎么做？小的时候呢吃过特别好吃，但是自己呢就是做不出来那个味道。 哦，就是 帮我们帮忙。 他专门指的那个素食锦，就是咱们就是在那个就是卖豆制品啊什么那个小菜啊那个地方能买到的那种加工好的素食锦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种素食锦啊。还有一种素食锦呢，就是像凉拌蔬菜似的，那也叫素食锦。 那你要是自己素菜是吧，那个凉拌，那你就选的东西你就随意了， 对，抄一下，然后就拌上您喜欢的那个味道就可以了。 哎、我怀疑他是说 的 是 那 种，哎，豆制品的那种。 对，因为咱们北京人去那儿买的东西都管那叫素食锦嘛， 哎、 是吧？ 不是，我们管它叫素食锦， 它就叫素食锦， 因为卖的人也叫它素食锦。 哎，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烤麸的那个？ 哎，对对 对 南方叫烤麸， 因为它有不同种类的这个东西在里边，包括一些面筋呢、啊，哎，包括像你说的烤麸啊，有时候甚至还会有一些木耳啊、 香菇， 哎，香菇、花生米啊，哎，这个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小菜、啊、 行，反正这一荤一素啊、 哎、说的我也馋了。 大家给想想啊、您家是怎么做。反正我看我妈老做那个，但是我没有问过她怎么做的、 对对对， 我妈其实不是一个厨房高手，但是我觉得既然她能做的话啊、这一定不是一特难的事儿、应该是比较简单啊， 没错、 行，那我们再来 说 您了解那个配方就行啊， 还得配方呢。 哎，因为那个东西它还真的不是说，你像你在家你做豆制品，你能做出来吗？ 我没有， 你做不出来。哎，咱做点炸豆腐啊什么的还行，那个它的有特殊的工艺，也有特殊的配方。 哟，那你这意思这么一说，我还得崇拜一下我妈是吗？ 哎，对，老人家这个钻研过肯定啊。 好吧，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咱们看看朋友们求购的东西。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个电热锅，最好大一点的。东西看新旧程度再商量吧，这个价格。电话是13671318972，13671318972。在这位朋友的这个之后呢，有人求购的是一个42寸的这个智能电视一台，42寸的智能电视，13910704959，13910704959。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没有涂层的不锈钢的内胆的小一点的电饭锅。 哦， 不带涂层的不锈钢的、内胆的小一点的电饭锅。 不带涂层的，我老实跟您说啊，如果是不带涂层的不锈钢内胆那个蒸饭的话，它容易往上粘。 对啊，我估计他是不是担心那个涂层的问题、啊、 对， 行，我们待会儿再说一下啊。 好， 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 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说句珍重，我的朋友，常常来路断了孤独，常常来路心生温暖。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进入第二时段啊，我们继续来帮助大家。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呢，可以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请我们的帮友们呢来互帮互助啊。 哎，上半时段咱们正好说到那个求购不锈钢内胆的小一点的电饭煲的朋友啊，他的电话还没说呢，好像咱先把电话给他说一下啊，13717816245，13717816245。 他后面啊又发了一条微信，就是阐述了一下为什么自己啊要一个不锈钢的内胆。 哎， 他本人呢还是对那个涂层啊有点担心啊。 其实还行， 不是相当的行。 哎，对，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担心的必要。 对，只要你买的是这个正规品牌的啊，有涂层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您不用担心啊， 这 担心有点多余啊。 是经过这个是这个各个这个怎么说呢？各个部门啊，它这个权威的检验的。其实即便你用不锈钢的内胆啊，那个不锈钢它本身它也是有各种元素合成在里面的， 也是金属的啊。 哎，对对 对, 对， 好吧，如果您就是喜欢这不锈钢的啊，哪位有这不锈钢的啊？有的时候他现在买锅给俩， 哎，他 一个是 给就 一 对，一 个是那个不锈钢的、啊。 就是您愿意用涂层的用涂层的，愿意用不锈钢的就用不锈钢的。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有位听众那个问的关于那个 孩子他妈妈跟网上发孩子的图片啊，安全不安全？有些听众呢也回复了自己的想法啊， 怎么说呢？ 他说我觉得不安全。 嗯， 他说发的那个照片啊，如果是有那个特殊心思的人，那个后台都是可以查到时间地点的。对， 尤其是你像有些那个，就是你如果不取消的那个选项，你发出来就带着那个地址。 是，另外呢，这位也说最好别发，如果非要发的话呢，首先呢，取消那个带地址的功能。 哎， 对，他说如果非要带地址的话呢，不要发常去的位置，比如说家庭位置什么之类的， 你就发一个就是，哎呀，这一辈子可能就来一次的地方，阿尔卑斯山的山顶上。 对，说如果您喜欢晒的话呢，您可以等这个旅行结束， 哎， 或者呢，就是像 QQ 空间里有那种专门的旅行相册，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 哎， 因为它有那个权限的设置嘛。 嗯， 另外呢，就是不要发跟孩子习惯、爱好、生活、作息规律有关的图片。 对， 你说您就发一景儿。孩子在那儿也说得过去啊。 是， 对，还有听众就是给的更多的建议是说，晒可以晒，但是尽量的不要放孩子正面的图片， 对， 可以是侧面，可以是背影什么的。 哎，发晒一个孩子的这个啊，在公交车上呢，我们家孩子每天早上6:30都坐这一路公交车去上学， 啊，上哪个小学是吧？ 哎， 放学， 对对对，这就免了啊。好，刚才啊，有朋友问到了那个脚上溃疡的这个问题啊， 是， 有朋友回复了，说那位朋友，您可能是不是那个脉管炎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在西苑中医院挂皮肤科去看一看啊，那是个专科医院。 嗯，还有听众呢也分享了那个关于小朋友咳嗽的事儿啊， 哎， 他说听说小孩咳嗽吃金桔烤熟了的那个果肉， 嗯， 这还真不是听说，这是在册的，咱们也。咱们办公室有一同事 啊， 前两天就是咳嗽的特别厉害， 然后呢你给他炒了俩橘子， 不是他跟我说，但那天我不是也在咳嗽吗，他就说他就使这个方法，小橘子连 皮 里面外面全都给吃了啊。 你烤了吗？ 我没烤。 说实在 我是吃药好的。 哎，对，这一切的这个其他的辅助手段他可能都不能代替这个药物的治疗， 咱不能说人没用啊， 就包括 没用， 对，就包括这个流感，那么医生的第一建议也是要进行药物治疗啊，因为对于控制这些病毒实际上现在还是有这个比较有效的药物的。 好， 嗯， 这位听众呢说酸汤肥牛啊，我要的是那种金针菇泡椒的那一块。 哦，金针菇泡椒的，不是要那个酸菜的， 酸菜里面也有金针菇，但是它主要是那个是酸菜片，但是还有一种是泡椒的，就是小辣椒的那种。 好吧， 那就得请好辣的朋友给出点主意了啊。 好辣的朋友，就搁辣椒呗。其实那个它是这样，就是它万变不离其宗啊，这个现在这个有很多超市里啊专门有这种各种那个配料啊，像类似酸汤肥牛这种配料啊，你也可以直接买回家来然后就去加工啊，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一个厨房还算咱不说高手吧，我觉得就这个酸汤肥牛这个做法啊，只要您会做家常菜一般都能够操作 啊，厨房小达人啊，或者是一般的主妇应该都还可以哈。 哎，没错。 好，还有几位听众呢分享了关于素食锦的方法。 是，这个素食锦有朋友说的，说小时候啊家里我记得就经常做啊，而且做好多，还要送给街坊邻居们吃。我记得那里边有黄花、有口腹、香菇、花生等等，可我就不知道应该放多少糖、多少盐才能做到那样好吃的味道。 主要是比例的问题哈。 对对， 这个可能您得尝试几次， 因为它是一个甜咸口的。 嗯， 哎，而且它还要带点汁儿啊什么那种感觉。 嗯，这位听众说我做过， 怎么着呢？ 先把各种爱吃的食材泡发好，给它洗干净。 嗯， 比如说像香菇啊，你就得先用油得炒一下。 哦， 然后像有些菜呢，你必须得焯一下。 嗯， 然后再放橄榄油、香油、白糖和姜片儿。那至于这个比例，可能得根据个人的口味。有人好甜的，你就多放点糖呗；有人好咸的，你就多来点酱油呗， 是 吧？ 你像那黄花木耳，你就得焯一焯，是吧？就得煮一煮。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酸汤肥牛需要准备的食材吧，还挺多的。 是吗？ 如果您就光准备了肥牛的话，恐怕还不够。 还 需要什么呢？ 还得有那些配料。 对，除了肥牛之外啊，还得有金针菇、 对， 小米椒、青线椒、生姜、黄灯笼椒，这得多辣呀！酸萝卜以及大蒜。 嗯， 说这些配料是那个 是 酸汤好不好吃的至关重要的食材。 哎，你那个比较复杂，我这手底下这是一个就是用酸菜的。 啊， 把这个有就是你其实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买到这种辣酸菜， 嗯， 啊，就制作好的啊，超市里也有成袋的，把它切成碎末，然后再准备点粉丝，把粉丝泡发，哎，然后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一盒肥牛，啊，这个基本上就原料就够了， 好吧， 这个比较简单啊。 这位听众说松鼠筋好做呀，用腐竹木耳。再准备点胡萝卜，基本就差不多了。 嗯， 你要喜欢吃藕的话，还可以放点藕。 哎， 就首先呢，把这个腐竹给它泡发，切成斜段，然后木耳也是泡发，撕成那个小块的。然后呢，放上你喜欢的蔬菜。他说我一般放的是藕和胡萝卜， 嗯， 给它切成滚刀块，然后葱姜是备用的。准备好食材之后呢，先得下锅炒一下。 哦， 哎，先得炒一下。搁的材料有什么呢？老抽、生抽、糖、鸡精。炒完之后呢，用那个。高水什么就是沸水吧， 就是，哎 就是开水，他说给它弄热了， 给它收汁儿， 对，收汁儿， 啊， 得靠一靠。 其实方法是一种，这个方法就关键是那个糖的和盐的那个比例。 对，这位听众他说我不放盐，我都基本上用那个老抽上色， 哦，老抽上色 生抽提味儿。 嗯， 他说因为那东西口味已经挺重的，如果是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放一点干红的辣椒去调味儿， 哦，就不用放盐啊。 对， 那个甜味儿打哪来的呢？ 就是靠你自己喜欢吧，有人不好吃甜， 啊， 可能就少放点吧。所以刚才那位听众他的求助主要是口味的问题。 对， 我觉得如果您呢特别注重口味，您就得自己试，自己个儿试， 反复的试 这个比例啊，看怎么能够试出您之前的那个味道和感觉了，因为家家的那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好吧， 是吧？ 嗯。 这位听众呢，求助一个妹妹生病的问题啊，她说有一个急事儿，想求助万能的帮帮团。 哎， 说我妹妹呢得了乳腺癌，但是呢她身体比较弱，就不想去做手术，想通过 这个。这承受不了， 哎，通过中医保守的方式来治疗，就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哪位家属或者朋友做过相似的手术，他不要手术啊，就是有过这样的病，然后是通过中医的方式来治疗的， 哎， 请推荐一些医院大夫什么的， 就是了解这方面信息的朋友吧。 对对对， 嗯， 电话是1352145803613521458036。像我们有一些听众啊，求助关于一些求医问药的问题，我说大家就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和实在， 哎， 就是您确实经历过，您家里确实有人是这样的，然后看好了效果不错，您再跟人联系，别您听说的，啊，我听说谁谁谁，我跟网上看的什么什么， 嗯， 那个吧不太靠谱，因为本来人家家里有病人，就心里面就特别的着急，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因为就多找点线索嘛，能够更有帮助，就想多听一些， 嗯， 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够特别理智，如果您没有特别的清楚的亲身经历过的话呢，你一说就容易特别信，这就反而容易耽误一些病情，所以大家一定要很诚恳的去对待这样家里面有求医问药问题的朋友， 对， 就去帮助他们啊， 没错。嗯，再看看这个播的内胆的话题，这位朋友也说了，我也不喜欢用那个带涂料的内胆啊，我啊找了好长时间找这不锈钢的，后来找着了，但是吧我发现那个质量好像也不太可靠啊， 哦， 最后呢我就买了个不锈钢的蒸锅啊，说这个不锈钢啊可能也不是100%的就可靠啊，就没问题，您呢就是参考着来。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买那质量比较好的吧，质量好的这个不锈钢是吧，他也有很多朋友介绍过很多的这个经验啊，你比如说你看那个它上面的这个标号啊，哎，或者说看它的这个里边的一些这个叫什么呀，那个就是像一些标志啊，这个它的程度是多少，这个级别是怎么样的，这样来选购一些。 对，只要买这个， 哎， 去靠谱的地方买靠谱的品牌， 哎， 这些就不需要我们操心了，因为我们个人确实没有能力去说拿一锅说这里面到底什么成分啊，我们还到有关部门去检测，还得花钱， 嗯， 我估计没人这么干哈。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概能够掌握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别贪便宜， 别贪便宜， 哎，太贪便宜的话， 嗯， 恐怕它这里边质量就会有问题了。嗯， 好，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听到广播回放？ 嗯， 他说我想听近一周的，不是只听昨天的、前天的啊。 如果说听咱们节目的回放的话啊，原来是可以您搜索一下北京广播网。北京广播网啊，它的这个主页上专门有这个广播回放的这个这个接口啊。您进到这个广播回放的页面，然后按照这个北京城市广播来搜索啊，这个整个这个北京城市广播它全天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列表， 嗯， 然后再按照时间找到您具体想要听的节目，比如想找到京城帮帮团，那就是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然后点开以后，它会有往期和有这个直播和往期的这个收听，应该是一周的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啊，这是一种方式。另外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在这个一些收听节目的平台，网络平台上也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 另外通过智能的那个手机的下载 APP， 嗯 啊，也是可以听到我们往期的一些节目，包括在线直播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哎。它会有一个这个就是列表啊，您按照日期往回找就能够找到那天的节目啊。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吧。 好，有朋友们很多的物品呢需要转让，这位朋友呢有一个1.9×1.1米的儿童床床垫还有床头桌啊，儿童床床垫和床头桌啊，这位在这转让的时候就跟摆摊的似的，有人要吗？有人要吗？他是想转让啊，具体的价格没有说，你们可以电话联系。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910258667，18910258667。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全新的购物小拉车，就是那种红包式的啊，15块钱出手，全新的。 上面还有红包呢， 就是红色的，像书包一样的那个。要是有红包的话， 是吧， 就不会15块钱了。 大家都追着您。 在北四环附近啊，15块钱，电话是13146446652，13146446652。 啊，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练这个仰卧起坐的练习椅啊，也可以坐躺椅啊，60元的价格转让。东西在东城区，电话是13681598739，13681598739。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东菱的三明治多用炉，东菱牌的啊，三明治的多用炉，其实这个是烤小的那个烤箱吧， 哎、 我估计 就是 早餐机那种， 就是、 应该是 面包片插在里边，然后烤到上当一响铃就跳出来了。 对对对，应该就是那个东西啊。打算是100块钱出手，哪位需要的话呢，请跟他联系。我一看这个就想起那个酒店来了，酒店早餐不是老使那个吗？是吧？出去旅游的时候竟是那个哈。 一看没少住高级酒店， 普通酒店也有。 我们的都吃包子。 电话是13436719843，13436719843。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2个9寸的鱼盘啊。之所以叫做鱼盘呢，就是因为它是那种长圆的啊，椭圆形的。是80年代的景德镇的产品啊，这都有点够收藏价值了。哈哈，一个全新的，一个呢用过2回啊，看来这么些年您也没怎么做鱼吃啊。再加上一个8成新的电火锅，一共100块钱转让啊，2个9寸的鱼盘加一个8成新的电火锅，100块钱的价格转让。在海淀区啊，这个东西他住这个转让东西的朋友他住在海淀区，电话呢是13683001733，13683001733。 嗯，来看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小的书架一个， 嗯， 尺寸要求呢是高1米宽1米，哟，高1米宽1米， 方的， 正方形的是吧？厚度呢在30厘米左右，差不多就这个尺寸 就 行了、啊。 他这个是我觉得是应该是放在桌子上的那种小书架， 高1米。 啊， 那也不小了， 哎，就是 吧， 就是放在书桌的 这个前面，我觉得如果放地上的话，这个 有点小了， 放书的话，您哈着腰比较费劲啊。 人家乐意，有那种沙发边上那个小书架，差不多就这个尺寸。 哎，也行。 100哈， 没错。 差不多是个尺寸就行了啊，要求要新一些啊。电话是13651148301，13651148301。 啊，下边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个笔记本，要求没毛病啊，这个是帮助别人求购的， 写字的笔记本啊， 这应该是笔记本电脑，我觉得啊，价格呢要便宜一点的，电话是15510020933，15510020933，万一他要真的就想求购一个笔记本呢？ 那我就送您几个呗。 哇， 你不用， 你这有好多笔记本是吧？ 这个 啊，真的啊。 咱们现在基本上一说笔记本，应该都是指的 电脑。 电脑、 啊 嗯。 如果您真的是想求购笔记本的 话，您找 我，您就 找 方明就行了、 嗯、 啊。我找找我那。 你桌上不是好几个的吗？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录音笔，要求得90新啊。嗯，价格可以商量。他是在清华附近。 嗯。还 请发短信啊， 还要婴儿推车啊，两样东西。 嗯，短信号码是13034339009，这号是不是不对呀、 啊？那还有微信号。 对，如果是电话的话，这号不对，是不是少一个呀？ 对， 啊， 少一个。 那么说微信吧。 嗯， 人留了微信号啊 ，MEDERED， 这是微信号码啊 ，MEDERED。 好，看看这位朋友想要求购的是移动 DVD 的影碟机啊，移动 DVD 影碟机，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就是那种能随身携带的啊，便携式的，这个影碟机以及碟片啊，就是有电影的碟片。那这位朋友呢，是一位刘先生，联系电话是13901286802。13901286802，住在安定门附近。 嗯，那么还有听众呢分享了关于这个酸汤肥牛的做法啊， 哦， 分享 还不少，又一种新的做法。 对，我们有些给您整理一下，放在我们的订阅号当中。我们来说一个稍微简单点的吧。 好， 这位说锅里的水给它烧热了，然后把那个金针菇给它焯熟了，搁边上备用。嗯，然后呢把肥牛冷水下锅也给它焯熟了，得把那血水给它焯出来。 哦，嗯， 然后叫点锅了，放点底油，把那葱末姜末啊蒜末啊都给它爆香了。 嗯， 然后把准备好的切成段的泡椒和泡椒水以及郫县豆瓣给它放进去，郫县豆瓣酱， 好 翻炒出那个香味儿。然后倒什么呢，它是倒醋，它是靠那个醋来调那个酸口 啊。 哎， 醋酱油白糖和盐，然后加开水中火就煮这酸汤，大概煮个3分钟左右，再把那个金针菇再放进去，再煮一会儿，煮个2分钟左右。 嗯， 然后再把焯好的肥牛再扔进去，煮3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好吧， 我们家这个酸汤肥牛这个简易做法就是这么做的。嗯，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家里品尝到酸汤肥牛这个菜。 对，这应该属于比较家常的做法哈。 没错， 要是那种特讲究的，好像还得上面刺啦一下浇点明油什么的， 哦， 那就费劲了，那就费劲了。准备的东西肯定也挺多的。 你这又在哪个五星级大酒店吃的？ 你家隔壁小饭馆就会做。 好吧，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以及线上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呢是北京城市广播的记忆的唱片的节目。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明天再见。 再见。 采访大家一下，1999块钱，现在能干啥呢？ 1999，冬天买件羽绒服吧， 简单维护一下客户吧， 充一次油卡吧，加几次油。 没错，年底了，咱们是各种忙啊，忙着维护客户，忙着新年的计划，忙着准备年货，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著名作曲家罗宗贤一生创作了多首优秀歌曲，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让我们来欣赏他的代表作电影《阿诗玛》中的插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作曲家罗宗贤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野战军文工团指导员、西南军区文工团音乐研究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工团歌剧院创作员。代表作品有电影音乐《阿诗玛》、歌剧音乐《刘胡兰》、《草原之歌》等。40多年前，由著名演员杨丽坤主演、著名歌唱家杜丽华担任女声独唱的电影《阿诗玛》，让阿诗玛和阿黑哥的爱情故事传遍全国。这部电影中的歌曲就是罗宗贤作曲的。再来听一首插曲《一朵鲜花鲜又鲜》。 流星像 罗宗贤创作的歌剧《刘胡兰》给我们留下了一曲《数九寒天下大雪》，这首歌刻画出刘胡兰亲切热情、爽朗乐观的性格特征，一起来听。 和罗宗贤共同创作了合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等作品的石乐萌，是另一位颇具盛名的作曲家。他曾创作了电影音乐《柳暗花明》《泪痕》《万水千山》等，还主持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的音乐创作。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罗宗贤创作的两首民族风格歌曲，歌唱二郎山和小河淌水。 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抗脏交通被他当。兄弟宝藏没开采，天地是牛羊，森林草原到处有，人民财富不让侵略的他来抢，要巩固国防，先建设边疆，抗战侵略着感情分，把它消灭光，要巩固国防，先建设边疆，抗战变高楼，黄山变牧场，侵略着感情分。 1963年到1964年初，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搬上首都舞台，共选用了石乐蒙创作的《旧忆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等七首歌曲。1952年，石乐蒙被总政治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称号，他也是中国音乐金钟奖终生成就奖获得者。下面送上石乐蒙创作的歌曲《过雪山草地》。